三個會友啊。咁、那個星期日個會友唔得閒，佢請個朋友咧就揸車，我哋周圍去。咁啊，星期朝頭早咪梗係中埋嗰個朋友咧，佢未信主嘅，咁啊帶佢去一間，因為我未去過啊，咪試下揾一間咧近近地嘅教會，即係一間家庭教會啊，家庭教會。哇，好多好多人喺个商业嘅大厦里边，一座里边，通常冇名咧就系家庭教会噶啦。不过佢虽然唔系深夜教会，但系都公开嘅，即系咁好多人，哇坐里边好嘈，我已经最后冇位坐，咁啊企喺度唔紧要啊。哇，佢哋唱歌唱咗，一路唱，当我唱咗9、8、9个字，我已经开始支持唔住，因为企耐冇能坐问题啊，佢哋。好 high 啊！唱得个好 high 啊！又添喎，成哇喺个好劲嘅环境里边，咁隔篱人咧无端端攞啦，阿弥陀佛，哇！我支持唔住，支持唔住，我同太太讲支持唔住，走啦。咁见到费事嗰个微信主嘅朋友咧，就唔认识佢啦。啊，费事咧俾佢一个唔好印象，哇！咩信仰数量咁劲嘅？于是咧咁啊，离开紧教会系一个我好少可未完成崇拜走去嘅咁就不如咁啊，叫嗰个朋友咧就车我哋去，我问佢边个公园即系可以望到小蛮腰，知唔知小蛮腰啊？小蛮腰系广州塔，好似即系一个唔知佢俗名叫小蛮腰啦，一个好高嘅塔。咁啊，边个啲公园可以望到个塔影相最好嘅？咁佢我带你去啦。我当然我又比较居心啦，系咪？去公園梗係影咗兩張相之後，就叫佢坐低，我同佢講福音啦，係咪？唔係喺呢個珠江河邊同呢個朋友嚟講福音。即係我諗嗰個時間仲好過喺嗰個教裏邊。我諗我再落去，我會累低都未定。無論係中國，無論係韓國、非洲或者其他東南亞地方嘅教會，今日好多都係慢慢走向靈恩化。而最快增長教會，不過香港在內五旬中係靈恩教會嚟嘅，發展得好快。於是我就面對一個問題，就係點解靈恩教會喺普世華人教會或者西方教會、第三世界教會都發展得好快，甚至最快嘅？個原因係乜嘢？咁有呢個信徒會將靈恩運動視為係異端啊，即係變。唔讲边个啦，即系有呢嘅名目啦，华人会唔会就即系钉死呢个灵恩派嘅灵恩派异端？咁我个人咧就唔将灵恩派视为系异端，我就系觉得系一个较为系极端少少嘅一个嘅运动。咁要睇翻嘅时候咧，我哋譬如以常常咧，我哋一讲灵恩运动嘅话咧。靈恩英文是靈恩運動英文是什麼？是 charismatic movement charismatic 比例我忘記查中文 Ken 因為這個人很 charismatic 是什麼意思？很有 charisma 是什麼意思？中文怎麼譯的 Ken 啊，很有魅力，哎呀，我有沒有 charismatic 啊？ charismatic 就是很有魅力，是一種 feel 來的，很難講的，就是 charismatic 如果平時用語就是很有魅力，很有好 charming， 好，我唔知点嚟噶呢只，即系好有魅力啦，好有魅力啦。咁另一运动就 charismatic movement， 系一个唔系净系即系好平淡咁唱歌敬拜，而系好有魅力嘅呢个敬拜。好多时我其实我讲方言，咁但我当我睇紧圣经嗰时，我留意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哋好多时咧，譬如五旬宗，点解五旬宗啊？点解叫 Pentecostal 咧？为什么五旬宗教会定是灵恩教会呢？是因为他们依循这个五旬节，五旬节到圣灵降临，他们讲方言其实是错的，这个观念是错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对，但他们没有讲方言。五旬节我不同看《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使徒行传》那里不是讲方言，讲什么呢？讲乡下话，各人讲自己的乡下话，不过我平时我不听台山话，突然之间唐你平时我不知道你说台山话，他说台山话，我不知道我说举例，突然今天说台山话我明白，这个听人说客家话我明白，平时不明白一明白，大家说个人的乡下话大家都明白，是跟方言不同，方言是一个就是受圣灵感动然后说出的很特别的说话， 不过这些笑话是指明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圣经的方言是指明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领教会的方言是未必指明到的。是一种不明的，就离开了五旬节的经历，也离开了方言本身那样东西。圣经有没有灵恩运动的了？其实圣经本身是没有这样东西，圣经没有这样东西的，没有灵恩运动这样东西。灵恩运动或者很追求圣灵充满这个 movement 呢，其实是 近代二三世纪里面呢，或者是开始有的一样东西。其实圣经 movement 灵恩运动，那圣经就没有讲到灵恩运动这样东西，没人呢有这种渴望追求，就是灵恩充满属灵充满这样东西，所以跟圣经没什么关联。那么问念头，什么叫圣灵充满？当时灵恩教会强调追求圣灵充满的时间，跟圣经有没有违背？那么先看一段经文，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一定很熟悉的经文来的，《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接下来十月呢，会平安堂会选执事，到时都会 call 回这段的经文。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171页，《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如果找到的呢，请姊妹读好吗？姊妹，六章第三节，好吗？姊妹，麻烦。这个先生讲到找些执事不是觉得他好就最好聪明，做到好聪明当然是其中一个我们选执事的一个criteria， 一个要想的东西。其实更重要的是好名声和被圣灵充满。你留意这里找些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不是一个经历来的。我再说一次，不是找些人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譬如我是这个弟兄的姊妹，不如揀他了。那么我们问他，弟兄，根据圣经呢说要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经历啊？我们问十个九个都会说没有。你看回圣经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经历，譬如教会经历被圣灵充满这件事，圣经不是讲这件事的，而是一个品质，一个质素，不是一个经历，而是一个质素。这个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一个质素，不是一个的经历。所以不要人说，我们去在聚会里面然后去求来到圣灵充满，这个是一个经历，但是圣经说是一个质素。当一个人他都按照圣经说话去行事，神的说话常常成为他的提醒，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神的灵指引他，但是不会说是一个经历，而是一个质素。咁你话又唔可以绝对话全部系唔系经历，都有经历嘅。圣经除咗话被圣灵充满系一个质素之外，亦都有经历。不过啲经历咧，你留意，我哋卷一定啲经文好唔好啊？我哋卷去，譬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其中一个咧几次被圣灵充满嘅人物咧，就系扫罗。我好奇怪，我如果认识圣经的话，扫罗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后来就杀大卫。但是圣经里面他几次被圣灵充满的，当然是他开始嫉妒、就是、大卫之前。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这里呢就讲到呢就这个扫罗呢就同一班嘅先知咧一齐喺敬拜之后咧，你留意喺第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嘅第五节嗰度咧，呢班人咧遇见一班先知从幽坛下嚟，前面有击鼓嘅，即系击室嘅鼓室嘅击鼓嘅吹笛嘅弹琴嘅，他们都受感召。嗱呢度咧好奇好灵恩嘅喎，系咪啊？即系咧好似啲灵恩教咁，又有鼓又有成鼓。一般来讲，十间灵恩教会，八间九间呢，都有一样嘢必定有嘅咧，就系鼓同灵恩运动好大关联嘅。三间冇 嗱呢度咧，只咁讲啊，因为教会都有平时间唔准都有估嘅，就唔系讲嗰啲啊。啊，因为估又算系讲少少估啊。估被常应用系因为估有一种好能够令到人个心跳嘅效果嘅。我想你圣灵充满好简单嘅啫，我唔想你 high 好简单嘅啫，揾个激劲嘅鼓手，嘣嘣嘣嘣，你可以唔觉嘅，但嘣得几嘅时候咧，你个心跳就跟住佢个鼓嘣嘣嘣嘣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试过嘅，无啦啦，你唔可以话即系冇乜感动，但系嗰啲鼓声令到你 high， 因为佢嗰个鼓声系同人个心脏嗰个声咧，好似 match 到位咧，因为佢你好容易就会跟咗个鼓去，咁所以咧鼓系成日被领教会咧嚟到利用咧，善用啦，善用啦，嚟到咧让人更加容易感到所谓嘅圣灵充满。Anyway， 睇翻嘅时候咧。呢时耶和华嘅灵大大嘅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就咁说话啊！你要变成一个嘅新人，这时候临到你，然之后咧就你留意呢一度无所以无啦啦，神话圣灵感动佢，目的系乜嘢？目的系 mission 嚟嘅使命，一跟住就祭签得到扫罗为王，因为神嘅灵要激动佢要作君王。这个时候神不会无啦啦的灵力感动你，原来圣灵感动往往跟 mission 有一个使命有关，你做一样东西。去到四十一章，当时亚扪人打到你了，而且迫害威吓以色列人，这是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上帝的灵带来感动，做什么？原来圣灵感动不是一个 stop 来的，圣灵感动是去 enjoy 圣灵感动，不是的，圣灵感动不是一个 enjoy 神俾你 enjoy， 而是往往带住使命的。头先讲到圣灵充满，为要预备你作王。这个讲到圣灵充满是什么？是因为外敌打到你，这神的灵感动他，感动他什么？感动他嬲啊！圣灵感动到他嬲，圣灵感动工作就让他嬲，嬲之后仲点样啊？第七节，然之后佢将牛切成一块块，然后送俾你全地。当时扫罗有个喂，很有 charismatic 的人啊，即系做啲嘢好有魅力啊，杀咗只牛，斩开份份，一声去俾以色列全地，然之后就话：你哋唔嚟嘅话，我哋俾人打到嚟嘅话，我就会变呢只牛啦，俾人斩开份份，想唔想啊？唔想嘅话，同班们以色列人们一齐兴起对抗外敌。啊！唔想讲呢个故事啊，即系扫罗喺当时咁样好有魅力嘅人啦，有领导嗰个才能，不过后来衰疾道。但呢个故事里边，神嘅灵感动佢系为要承担保家卫国责任，所以圣经里边嘅圣灵充满，往往系带住 mission 去做嗰啲嘢嘅。咁另一个，如果喺前头少少嘅《士师记》嘅话咧，参孙啊，几次佢其中一个圣经人物咧，系常常被圣灵感动。咁你做乜嘢啊？哦，然之后坐喺度喺对住个河边敬拜，然之后突然间圣灵感动，好人栽嗰个圣灵感动，系咪啊？唔系，每一次感动就攞支棒去对抗非利士人，系杀敌，同样系保家卫国。原来圣灵充满系一个质素，如果有经历嘅话，呢、这个如果唔系唔讲质素，而系讲经历嘅话，呢、这个经历往往系要达成使命。神要人达成个使命，然之后圣灵充满，就唔系一个纯粹一个个人去享受圣灵嗰个充满嘅一回事。我哋又睇翻头头以弗所书有冇啊？我有经头先读个经文喺以弗所书第一个书，我哋见到以弗所书经文。我哋睇翻以弗所书第五章嘅话。第五章全章，我哋读圣经唔可以单系睇，即系刚才嗰段经文就话要被圣灵充满啊，要唱灵歌，要用诗歌。你从第五章一节可以讲起，当凭爱心嚟到去行事，系讲到你脱离污秽行善事。然之后第八节可以讲到若光明嘅子女，要有光明所结嘅果子，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呢度讲到咩咧？讲到善行。善行，然之后先啦，然之后讲到咧，即系第十五节，嗱就十四节嗰度话咧，人当醒起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光照你，系讲行为嗰个光明。 然之后跟住讲行为就顺便讲埋咧，就话咧要谨慎行事，唔好仗怨别人。我哋光阴要小心善用，唔好立乱浪费光阴。因为点解啊？我哋留翻时间做善行。因为现今嘅世道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旨意如何。不要醉酒，一醉酒你又糊涂，唔会再做善事。你又糊涂，你唔会，你会嘥时间。然之后喺呢个情况里边。呢度话不如醉酒，只能够使人放荡，你被圣灵充满，跟住话咩咧？常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住手，用心和嘅赞美主。原来呢度敬拜系一种使命，善能系一种使命，而唔系纯粹系个人去享受与圣灵嗰个嘅充满，实同神嗰个同在。首先要总结，当圣灵充满嘅时候。第一是讲讲质素，一个人的质素，这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一个经历。如果经历的话，这个经历，这个 experience 就是被他达成一个 mission， 一个使命，而不是个人一个去享受的一样东西。有一次几年前，是吧？有一个讲员都讲到敬拜。敬拜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荣耀神。不过那时我们容易有一个消费主义，我们讲过在讲台上面。信徒最危险敬拜就是一个消费主义。我来到教会奉献，即系我俾钱啦，俾钱就教会就娱乐我咯。所以有诗班，有鼓，有讲员啊。然之后咧，啊，个讲员咧要讲得好嘅话，奉献多啲；佢唔好就俾奉献少啲。呢个咩嚟噶？诗班做得好啲，俾多啲。合呢咩心态？如果系嘅话，系一个消费主义，你嚟娱乐我，我哋系被娱乐或者被服务嘅。我哋观众、讲员或者师班或者其他嘅事务人员，佢系服侍我哋，系咪啊？系咪啊？相对嚟讲，如果一个嘅讲员，一个做一个讲员，讲员有时候危险噶。当我牧师嘅讲员预备信息嘅时候，啊，我预备边度？点样预备边度能够令弟兄姊妹满意咧？明唔明我意思啊？当我咁预备心我讲咗嘅时候，有危险咯，因为我系咩啊？我系 entertain 会众，会众系我服侍嘅对象，我系表演者，会众系咩？会众系观众。错，敬拜里边只有一个观众，边个观众啊？上帝，上帝观众，我哋全部都系去，我哋服侍上帝，我哋荣耀上帝，上帝唯一嘅观众，我哋系去服侍，我哋去赞美佢。所以当我们即用一个消费主义的心态来敬拜的时候，是将敬拜的方向 是错了的。啊，当晚诗班唱得不好，讲完讲得不好，我们觉得唉，真是浪费我的时间。这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的心态。敬拜只是一个观众，我们敬拜只是目的是荣耀上帝。如果这样的时候，如果我哋翻嚟间教会，翻去俾另一教会嘅信徒，翻到教会嘅目的系，哇！如果我翻去教会里边去感受到圣灵充满嘅话，或者个病都医治嘅话，我问问你，呢个咩心态咧？呢个系咪以上帝为服侍对象心态咧？呢个服侍自己咧，系你令自己感觉到嗰件物经历咧？我自己翻过两间教会，即系都翻过另一间教会，头先去得。大陸那次在廣州的經歷之外，在我好幾年前都去過另一間教會，那我一個感受就是，一坐低，一起身，哇！隔離就已經唱得好嗨啊！我心諗，即係上，仲唔知點形容，係咪上電啊？即係俾情形充滿，點得咁快嘅？起得好快喎，好似白啲車咧，係咪啊？你車嗰時都要，我揸老人車，即係你老爺車就要壓幾下先慢慢開快噶嘛。我哋通常啲廣告話咧，唔使嘅，幾分鐘已經上路噶啦，啪咁去噶啦。即係我唔知你車係咪咁啦，起步已經開得好快嘅。以前我今日嚟緊教會，有時去體驗下時間，係咯咁快嘅，我都未點唱歌，佢已經係好 high 啦。又講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講啲嘅方言係冇人明白，佢知都唔明嘅。我就真的不是一个问题，是什么来感动他？是圣灵，因为其他东西感动他，或者他自己嗨自己，我不知道自己，即是令自己好嗨。 当我们很投入的时候，很长的时间，我们问一问题，他们在这里讨神喜悦，因为想自己去经历一些他们很 enjoy 的东西。今天和上篇，上次篇道都危险的讲得，因为呢上次篇道提到教，但可能太教会的一些情况。我很害怕就是有人觉得，哎，即是我眼红大教会，所以大教会是不好的。是好，但我就不是啊，有很多大教会做得好的，大教会一样有它的 好处，小教会一样有好处。我自己本身在温哥华因大教会是我的母会，是一个所相当成功的教会。所以大教会都 有很多做很多成功的教会的。不过当中也都大教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上次已经提过是 有危机性。同样灵恩教会，我不想一竹篙打船人，即一所有灵恩教会都是不好的，我不敢说。我相信有些教会灵恩教会是做得好的。有些信徒他那个受圣灵感动，那个真的受圣灵感动的。不过我也同样相信，每间灵恩教会的信徒回到教会，他们的很嗨的情况都是指，即是很集中地以上帝为敬拜的对象，以上帝为服侍的对象，以上帝为讨喜的对象，而不是以自己做一个被讨喜的对象。所以敬拜是要为自己的。我刚刚在今天主要都提过，即是当南北国分国，即是以色列分国的时候，那个的即是北国皇帝耶罗波安怕人去 南国朝圣，去耶路撒冷，而且你不用去了，我们在上面弄蛋和伯特利弄两个牛族，你在这里敬拜敬拜就可以了。表面上很开大的，不用这么远敬拜，在这里都有敬拜，我为你弄敬拜场所，在蛋和伯特利，表面上 是什么？是劣阳方面敬拜，表面上是预备地方人去敬拜，实际上呢是有私心，要达成自己的目的，结果引来的是神的咒诅，很 很多不幸的事情。所以敬拜心态其实很重要。但今天我们是讨哪个喜悦？讨神喜悦，又讨人喜悦。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哪一个？哪一个是唯一 的对象？当然这个讲到头，可能问，咦，咁即系完全唔可以自己 enjoy 嘅喎，又唔系咁讲，即系当我讲到地步，你觉得原来翻崇拜净系想讨神喜悦，唔系讨人喜悦嘅，咁你翻嚟就好似个个都唔可以 enjoy 啊，你唔 enjoy 就系我哋 enjoy 唔系神 enjoy， 明唔明我先啊？咁我谂好耐，用一个咩例子好咧？我谂例子就系用厨师啊，曲啊，呢啲冇人做厨嘅，人做厨啊，做厨可能系一个我哋明嘅例子。我问你，做一个厨师，你取悦嘅边一个？嗱，讲转头，真系嘅，除非你被逼做厨师嘅啫。如果未嘅话咧，你做厨师一定要 自己 enjoy 系咪啊？系咪啊？一定有取悦自己成分啦，系咪啊？煮啲好嘢，哇，靓啊！呢一定有呢个成分嘅，系咪啊？一定无可置疑地有呢个成分嘅。所以作为厨师，取悦自己令自己开心是必定有成分，不可以抹杀，否则你自己完全不enjoy的，不好意思。好了，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将自己enjoy这个成分摆最高的话，哇，这些东西，这些辣椒，哇，金黄香脆，好靓，你又摆出去 给人吃，哇，好辣，怎么吃食的你？呢嘢系咁煮噶嘛？你边度乡下噶？食都唔识食嘅。我问你，佢吹边个？吹自己啱唔啱啊？你去间厨师，你去间餐厅，佢用咁嘅方式，那个厨师会人再，但煮出嚟嘢唔理你嘅需要嘅话咧，明唔明我意思啊？呢个例子，我哋想呢个嘢，我哋当然去应该享受敬拜，我哋即系。但这个不是做一定有成分，不可以说我们唱歌，我们听到我们献诗，各方面我们自己不可以 enjoy， 不是。正如一个好演员在台上唱歌，固然希望下面开心，是不 我喺上面开心，下面开心，宽宽开心。但系弃子都想咩啊？子都开心系咪啊？自己开心，人哋开心系咪啊？但系边个开心紧要啲啊？我问你，梗系人开心啲啊嘛，系咪啊？今日我要唱六首嘅英文歌，下边话唔好啦，唱中文歌，你识唔识噶？我系唱中文歌，唔系我讲咩啊？我唔理你中意咩歌，中意我唱咩歌系我中意。你点解要要求我唱咩歌啫？咁嘅歌声好唔好啊？最紧要系观众 peace 人哋唔系自己敬拜一样，我哋可以 enjoy 厨师 enjoy， 但最重要嘅就系见到嗰个食客，好味啊！哇，然之后厨师就那个先系好厨师。真正敬拜系上帝开心，呢个我哋最大嘅目的。但又慢慢转头，另一种运动，另一教会。这个是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如果慢慢转头，为什么另一个运动在近世代这么盛行？无可置疑，其中一个原因的确跟近代个人主义是有关联。个人主义是强调个人，强调自己。而这件事跟圣经的真正敬拜背道而驰。我哋个最紧要我 enjoy 啊，所以有啲人即系去揾一啲能够取悦自己嘅教会，而唔系取悦上帝为嗰个嘅、那个宗旨。最后讲神学方面啦，再讲神学方面。喺神学方面，上帝三位一体嘅圣父、圣子、圣灵。嚟紧教会其中一个好严重嘅神学问题。我问你，圣父、圣子、圣灵三个负责啲咩岗位嘅？吓、知唔知啊？各有唔同嘅专责嘅喎。吓，圣父一般嚟讲，你话负责咩咧？统筹系咪啊？创造系上帝系主掌管一切。圣子咧做咩啊？救赎系咪啊？救赎拯救。圣灵咧？一般我哋做咩啊？最主要职责咩啊？系咩啊？感动、团契、交通系咩啊？特别感动，就好简单就系、其实另一运动其实好大嘅毛病，就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嘅里边，将个焦点摆第三个圣灵个感动。于是就出现问题，任何神学如果牵到前两位嘅话咧？就是异端，你明白我意思啊？如果一个教会问题出现前两位圣父圣子，话呢个异端，冇得讲噶啦。譬如话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呢啲圣父圣子嘅嗰呢两个位嘅里边出问题，呢个异端冇喐噶啦。譬如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佢净系敬拜上帝唔敬拜耶稣嘅，好明显就异端，系咪？好啦，喺圣父圣子。这两个最重要的范畴里面不出问题的就不算异端，不过在这三个出问题都只是不多你圣父圣子，而是专注在圣灵又很强调圣灵很感动的话， focus 在这三个的话不是异端，不过是什么呢？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是极端，是极端。太过重视圣灵感动的话就很强调那个感觉、那个感应。看看圣经，圣灵其实不单要做什么，不单要做感动，我们看看真理的灵、圣灵不只是做感动的。有人说、好一时间要讲很多东西，很简单来说，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在我的神里面是不会划分 很详细的，即我不会说即太过讲到圣父做这件事，圣子做这件事，圣灵做这件事。上帝的灵、耶稣的灵同圣灵的灵有乜分别啊？其实对我嚟讲冇分别。简单嚟讲，圣父、圣子、圣灵，我哋唔应该太过划分。三位都负责咩咧？都负责创造。三位都负责咩咧？拯救。三位负责咩咧？都负责感动。我哋唔应该将个 focus 摆喺第三个。咁嘅时候咧，一阵搞个敬拜，我神会就齐全啲。我唔系净系圣灵感动，我哋有圣子、圣灵。我哋唔咩感动灵，要真理嘅灵。我哋唔咩感受，我哋有咩有个真理， 譬如话举个例，我唔系净系讲感觉，我哋翻主日学，所有灵恩教会特征都系喺主日学度咧缺陷嘅。我使乜追求性知识啫？使乜认识圣经嘢？最紧要咩啊？最紧要个 feel 感觉。所以灵恩教会强调感性、感动，而唔强调嗰个理性，唔强调嗰个嘅真理，唔强调嗰个真理上面嗰个造就，成为一个偏执咗去嗰边。对我嚟讲，这个不是异端，不过仍然是一个嘅，仍然系一个嘅极端。所以都为到呢个时代嚟祷告。开始前都讲过啦，今日发展得最快嘅教会系灵恩教会，好地方都系灵恩教会发展好快。但系呢个快得嚟，里边嘅人，灵恩教会人，能唔能够喺看重圣灵感动之余？你都睇翻真理，睇翻理性，唱一首歌系个 feel 紧要啊，因为歌词紧要啦。对唔住，我听我灵恩教会唱歌，我相信我听唔到佢唱乜，佢都唔会知道自己唱乜嘅。啊，乜嘢啲歌系咁噶嘛？而家我常都话，而家所有嘅现代曲都系 charismatic 嘅，都唔知唱乜噶嘛？即系你听唔到，总之系一个感觉嘅啫。咁嘅敬拜系咪敬拜嚟咧？理性感性的并重，真理的灵感动的灵的并重，圣父圣子圣灵的并重，我们为到普世的灵恩教会的运动这个趋势来到祷告，愿主来到怜悯，让他们在重感性之余重埋理性。也将对同平安堂弟兄姊妹说，我们不是灵恩教会，不过我们会不会太重理性严重感性呢？我唱歌好酷噶，如果啊，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奇异恩典。嗱，我就纯粹用嗰个思想，思想个经文，但又唔讲个感性又唔得噶喎，两样嘢好难平衡。但我要尝试嚟到去平衡，你有理性，但有感性。万一大嗰个人，或者万一个传牧师唱紧，大哥突然间摁几下时候，哇，灵恩啊！不用怕，大卫当年没人会说他是灵恩运动，但他感谢赞美神，感到唱歌唱到甩裤啊，被人笑他，说我不会骂你，我不会甩裤的啊。但是那个真的很感动，就是那个是我们不会说当时大卫入城那个是灵恩的那个表现。大卫写好诗让我知道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但同时他很感性，大卫可爱就是他一个理性与感性并重的人。所以当我们批评灵恩教会太重感性的时候，要让我们反转头，我们不要太过你都是理性。我们要提过一件事，每一次你唱歌唱到一定你的身体开始硬的时候，有些动作的话，每一次你动作那个动作就是由你理性慢慢倾多感情嗰边，当然去咗你部纯粹感情又唔得，明唔明我思啊？系平衡，每一次有动作嘅时候，你话好难禁地有动作嘅话，你就由感性去由理性去到感情嘅层面，而最好就能够 balance， 咁就系一个真正嘅敬拜，真正嘅赞美。我哋同心祷告，真爱主，我就为到普世环教会，为西方教会呢个世呢个过去一个世纪里边灵恩运动个兴起同埋蔓延同埋影响，你祷告当中必定有认识你敬拜你嘅信徒，但系都有可能有偏差嘅信徒，强调个人嗰个主观嘅感觉多于嗰个真系客观，都多于嗰个真理嗰边嗰个叫寻索。我们为到他们祷告，让真的更多的灵恩教会信徒能够明白，能够有出一个平衡，也都为到我们，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敬拜，既是重理性，也都重感性，既重圣灵的感动，也都重真理的灵，当中让我们认识真理，求你给我们一个智慧，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从起入所走的诗歌预备我们进入那个圣餐的当中，我们唱奇异恩典，我们看一下。 我想头两节，其意因的何等甘甜，我最得赦免，主我得送甘悲心。好大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得安慰，初信这事明梦恩惠，真是迎赞，我请两位上嚟嚟到台前。主耶稣基督喺最后晚餐嘅时候设立咗圣餐，愿意教会世代遵行，透过圣餐提醒我哋，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救恩，为我作出牺牲流血。圣餐里面圆的饼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擘开，我认真地为了饼先祝谢。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个月我们来到桌子台前来到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神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自己，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我们有多少的得罪你，我们有多少的是没有按照你的旨意，我们辜负了你对我们的心意。神啊，求你与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真的懂得来到去反省我们自己，然后才来到去你的桌子面前来到领受圣餐。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仍然是有这个机会，仍然是可以得着你的救恩。神啊，我们多谢你当日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舍的身体，以致我们得医治，我们得拯救。神啊，求你真是你的救赎不但只临到我们的身上，也都临到世界每一个人的心上。因为神啊，你爱世人，你甚至真是将你的独生子来到去赐给他们，叫一切信靠你的都得着永生。神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到去领受这个圣餐。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圣餐是信道而设，假如你未信主或者未受洗礼，虽然不可以拿杯和饼，但仍然欢迎你同一同去 敬拜思想，也都欢迎当中未受洗礼的弟兄姊妹能够在透过洗礼来去见证我们的神。 即系咪要攞饼都攞饼啦？可以同存咁嘅心领受基督身体。圣经里边嘅杯表征耶稣基督宝血为众人而流出，以致我哋罪能得赦免。我请听人上杯先祝谢。 亲爱的主，我哋再次纪念到你为我哋所付出、所牺牲嘅。你原本系满有尊荣嘅创造主，但系却愿意为我哋卑微嘅受造物嚟到牺牲，嚟到我哋之间受时间、空间嘅限制，并且牺牲自己嘅性命，为要救赎我哋。呢一个咁唔平等嘅。的付出是我们是很难去理解，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愿意我们 所行所作的都是能够尽我们的能力来到报这个恩，我们愿意藉着这个杯来到纪念你为我们所付出的。多谢主你，奉主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是每一位攞杯攞到，我同存感恩心领受基督宝血。我再以同心嚟祷告，亲爱主，我哋透过圣餐嚟到去经历你自己与我哋，真系同死同真系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真系让你嘅死亡提醒我哋，你为我哋牺牲，你都为我哋复活。我嚟紧嘅十苦节、复活节就纪念你为我哋嘅。牺牲同埋为我哋复活，我愿意你常提醒我哋，你为我所作嘅一切，愿我哋能够以侍奉、以爱作回应，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请坐。喺收杯嘅时候，我唱一首诗歌，问奇恩典，我唱第三同第四节，三同四节奇恩典。经过许多危险网络，那些人家付出，只因你我同过渡过，挂一归回天父。将来在天安居万年，人光如一普遮，好像最初蒙人敬奉， 赞美永不甘歇。 接下来有奉献的时间，请司事到台前。